阳关大道应有十里路途之力，我乃赵明文新的。就是那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怎么？日今年烦恼打扫传话，就是她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他迫切解去。 you

还衣裳。 今夜休要把黄莺欺了女，只要见新娘她自高了，我看今儿那老小玉露一般。 好一个真情万宝钏，何般调戏你枉然，腰中去取了你的钉，将银藏在地平川，这钉银三两三拿回去把家门，卖绫罗做衣衫，大双手指单换做一对风流的夫妻，就过几年呐。 后边跟随不归难呐。 手持金弓，银丹塔，打下。 三年来打呀去，十八 问我饥寒二字，开口便问做的什么官，难道是你吹官穿官不成吗？ 你紧得要来也不问妻子饥寒二字， 临行之时与你留下安家多用啊。 什么度用？ 十担干柴八斗老米。 嗨，满是是吃，就是数啊我也把它数完了。 你就该去借呀。 哪里去借？ 相府。 自你走后我不曾进得相府。 有志气告辞。 哪里去？ 去至相府与你爹爹算算我那一十八载的亮相啊。 我爹爹他病了。 什么病了？得何病症？ 见不得你的病。 他见不得我，日后我得了唐氏天下，他与我牵马追等啊，我还心疼老你。 谢郎，你要心来说话。 不曾说水落 句句梦话， 句句实言。有道是龙行有道， 有报信报， 无报免， 看你的现世吧。 三界官报。奉上阵阵烟毡帽，身上抖抖滚龙袍，去了翻满茅山街那去仔细瞧。在我的面前做什么来了？ 前来讨封。 是才在吴家坡前骂得我好哭，我是不能封你。 方才在吴家坡前我啊不知道是你呀。 若晓得是我脸， 我还要多骂你几句。 越发的不能奉了。 当真不奉？ 当真不奉？ 果然不奉？ 果然不奉？ 不奉就啊。 慢来慢来慢来，三姐不必把脸变，也有不奉之理，三姐听奉。在他县有朝一日登龙殿封你朝阳当真传。 看见，你看青天白日不是做梦啊。 不是做梦， 不是梦啊。 谢了， 三姐， 随我来呀。 来了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呢是张建国、王蓉蓉演唱的京剧《武家坡》，再请欣赏《算君粮》，黄炳强扮演薛平贵，徐畅扮演王宝钏，严世奇扮演王允，吕欣扮演王夫人，郭振龙扮演魏虎，于雷扮演苏龙。 红。圣恩官拜当朝首相，今当老夫诞辰，万朝文武必定前来拜寿。来，伺候了。 三姑娘到， 三姑娘到， 唤他前来。 是。有请 来礼。 二位贤婿， 有福大人， 老府的今年寿诞与往年大不相同了。 怎样不同？ 宝钏他也来了。 哦，三姨也来了。 像是接待而来。 不对不对，像是他守寡守不迟了。 接待而来。 守寡守不迟了。 休得胡言。老夫有意在酒席宴前全家于他，还要有劳二位贤婿指教。 嗯，那不自然。 哎，有请夫人小姐吃汤。 遵命。有请夫人小姐吃汤。 与为护 两相算话与你呀。 天地之夜，我那碎浪定死在碎浪下谷底里 他早已死了啊。 他日进入在人世里 他入还灾，我就算还你的两相。 你敢与你姑娘几丈 几丈就几丈。 贫贵明明死在珍惜路上，怎说 船灾，岂不活见了鬼？哎，带我来看上一看。咦，不是骗鬼，又是他娘的哪个呀？哎，前者在珍惜路上，我害他不死，如今回得朝来，岂肯与我甘休？哎呀，这。他是先行，暂时元帅，待我与他配过笑脸，哎，也就拉倒了。哎，我来也得一家伙。回得朝来，本帅未曾与你接风丹尘，我只想配礼了。没听见？像是走冤路的人，受了风寒，有些过而沉了。哎，不妨事，我再来他一个家伙。先行回得朝来，本帅未曾与你接风丹尘，我只想配礼了。哎，你值了，本帅好意与你二人配礼。哎，你在一旁支支戳戳，哎，是啥道理呀？ 外皇，你将一十八载的粮饷算还于我， 你吃了吗？你早已归顺西凉，哪有粮饷送还于你呀？ 你看与我明君， 哪个怕你不成？ 走啊， 走， 走啊！上前抓住炮火弹，苦苦的喊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《红鬃烈马》当中的《算军粮》。听众朋友，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唱的京剧《红鬃烈马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